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雲家，酋長球場是他的玩具，韋拉走了，冇人記得啦，冇人記得咧，佢就開始佢個魔念就出嚟。加里利維爾明確地指出，亞仙奴當日三條戰線前中後點如何避，我話你個球員切斷，即係佢就話俾你聽，喂，我300,000磅周身啊嘛，而家喂我應該要做多啲嘅，你俾我做啦。 如果我要數一個球員去代表英超，我一定揀傑斯。 我話到同利物浦都係咁多年嚟呢牌啊，即係打比啊並零白藍。其實我覺得呢一兩年呢牌係都黃牌紅牌 散化咗啊，發明嚟雙角飛鏟攞紅牌，反而你哋會為佢辯護話唔應該攞紅牌。即係咩心態啫？委輸話做咩嘢都係錯嘅。 真是華鬼泛民你得差我頭揀到有我剪頭髮都鬼氣 啊！剪咩？剃光喎你！ 之前啊嘛，我跟住條契弟差我去剪 啦，大炒萬兩。 要飲水思源，要多謝 My Radio。 熱血大球場，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長版，密切留意。 即係無線嗰個收費台開咗個即係記者會，咁啊記者會完咗之後咧，就有48即係靚女俾你啲主持啊評判，真係揀個兼職嚟嘅啫，大佬。 有啲哎呀，許旭敏，我同你好熟咧，咁幫我滴汗。 係嗰啲片段放出嚟好好笑。 主要就睇波講波啊嘛，開心嘅啫，咁點啊？ 睇咩波先？睇嗰啲 世界盃咧，睇咩波？哇！你真係啊，無養大，我警告你。 唔想揾你下次一集先，而家唔好啦。俾受惠坑我個頭。 咁咧，既然有黃毓民先生喺做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咧呢個 My Radio 呢個廣播呢個品牌咧，就應該冇衰嘅。 你叫呢個多啲開聲咁就 OK 啦，就冇衰啦。人腳我哋就有喺度噶啦。 啊，點止人腳咁簡單啊？就成天王巨星啦，真係 人腳有曬做啦。咁唔係我嘅，我人嚟做，我冇乜可能去瞓覺嘅大佬。 我以為你做埋添 啫。你台長你真好大熱啊！梗係我做下嘉賓嘅啫，得間唔中。 世界盃識聽嘅一定係 My Radio。 由6月12日起 ，My Radio 会不分昼夜，每日无间断为你营造最强热血世界杯。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7:30 ，My Radio 会联同热血时报、Passion Times 携手联播世界杯祝君早安。 我哋会将最新鲜滚热辣嘅资讯以第一时间呈现俾各位。 逢星期一至五每晚10:00，我哋会有热血世界杯大 party。 我哋会用最热闹、最轻松嘅手法，为你作出最深度、最好听嘅分析。无论系现场版定系预设版，大家都唔可以错过啊！ 逢星期六、星期日下昼5至6，我哋有热血世界杯 family。 我哋会出齐人脚，同观众作最直接的交流，大家一定支持 My Radio 热血世界杯， 全香港最劲的世界杯电台。 不如你讲呢个 好，咁啊迟咗开档啊，话迟咗差唔多成8分钟啊， 7分钟咁差啦，你唔好吹到咁大。 应该唔系咁，之前有啲广告嘛，咁广告做咗5分钟，咁我哋又开迟咗少少，咁啊 今晚咧，我哋就即系有专家嚟咗， 系讲咩咧？ 啊？ 讲咩先得？ 讲心理学咯。 唔系嚟咗，大佬佢不嬲主持噶啦嘛，又唔请咪特登请翻嚟。 嗱，佢不嬲主持。 即系大到林登特登嚟，即系本来今日唔嚟嘅。 唔系， 即系我同你两个唱 唱双簧嘅啫，本来。 係嘛？即係今 晚聽到屌你兩條麻甩佬喺度講咩鄭捷殺人事件，邊撚度識講㗎？係等我嚟咁，等老娘出馬。 係啊，唔係即係我同你講咧係冇說服力。 係咁啊， 你明白嗎？ 因為我哋 任你睇幾多心理學書都好，係咪先？ 因為我哋都係白馬黑嘅啫。 係咁，我哋即係本來佢就係主持，咁但係今日佢係以專家係 專家身份 嚟到即係啊同大家即係分享啊嘛。 因為傾鄭捷呢個話題咧係有。即叫 generation， 係因為我哋喺 Facebook 嗰時嗰、那個即係羣組 PM 咧、嗯，我哋喺度即係提出佢話：嗱、啊，喂，你唔好用唔好用咁嘅角度。我話你用咁嘅角度，咁我講啊講完之後，啊，你用咁嘅角度咧，用家長式，咁 即係用邊個角度咧？ 係咯，咁我識父母咩？我計家長式㗎啦，我哋啲老人家 即係呢度有家長，有準家長， 係咯，變咗就即係我哋一定係用翻我哋嗰度思維去睇翻鄭捷殺人事件㗎啦。 咁我哋下次 喂，我哋唔講呢樣，一陣我哋先有兩節慢慢講。咁你有啲咩？你咁好似同呢個台灣觀光協會啲衙門啲人見過面喎， 溝通下啫。咁有啲嚟緊，因為嚟緊咧就 咩新消息？ 嚟緊咧即係喺6月12號世界盃開羅之日， 係 啊，咁咧就喺香港都有件盛事嘅。咁咧就原來喺香港咧就係一年四日嘅香港國際旅遊展。係咁啊，喜歡即係去旅行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旅遊展啦。咁啊，呢個旅遊展咧即係。香港最熱門去旅遊的地方咧，就已經 泰國、菲律賓 全部取消曬啦、啊！旅遊警示，啊、紅色、黑色、黃色都出齊啦。咁咧，即係呢個旅遊嘅最佳嘅 partner 咧，就台灣咧，咁啊，亦都有參加。咁啊，今年佢哋犀利啊，動員咗400多人咧，就嚟香港咧，就係辦呢個旅遊展。 哇！即係未吸引到人去台灣之前，就已經試咗400多人嗰啲。 400多人過嚟示威先啦，啊，即係擺陣。咁呢400多人咧，即係包括咗佢哋各大，即係各個縣市。 各縣市啦， 係啦，個台灣各個。今年他們的主題呢就來展覽的主題呢叫做台灣私房獵奇私房、啊、老友、啊、最佳女主角、嗯、即是今年的主題是這樣女 什麼來的 女是旅遊的女 你真的聽完都一頭霧水 的 私房呢 我去到去我來又有私房又有女是 的 大佬喂這兩個字都好是啊 有女 你一隻馬路一聽到私房一聽到女又哎呀好敏感的嘛大佬 原來呢他真的呢、在台北呢真的有很多即好吃的地方啊好東西的地方呢就即透過今次的旅遊展呢就介紹俾大家，咁咧仲有咧連串一啲嘅活動嘅，譬如今即係呢舊年啊，定今年，我哋今年我哋都介紹過一支快閃嘅活動，係咪？ 係。 咁啊，將會喺香港咧都好似係類似， 都搞彈。 嗱，呢啲即係非官方嘅消息，即係唔能夠講住嘅，講咗可能會殺頭嘅。啊，即係有啲快閃活動咧，你係捕捉到啲鏡頭嘅話咧，咁就有。 即係唔公開啦，邊個地點啦？快閃 啦， 係咪？因為總有地點嘅嘛，係嘛？咁啊，時代廣場啊，或者係呢個咩長工中心啊， 係唔講得 㗎？唔知嘅， 唔知嘅。 唔係你唔知啊？唔講先。 嗱。 你是不知道不讲先 一半一半啦一半一半啦即是我睇过我睇过咁但就即又系 屌你唔系如果你知道你就早啲话俾我听我哋唔公开啫咁我哋自己夹去囉 咁呢就唔讲你唔知咁原来旧連續呢3年咧，即係去台灣嘅，頭先講嘅，即係最佳嘅拍檔咧，台灣旅遊嘅港澳人士咧，港澳嘅嗰個人士咧，係喺2012年咧就突破咗100萬， 嗯， 即係一年去100萬，咁你除翻開一個月，大概幾多人啦？大家心 8-9萬啦， 嚇，咁啊，2013年咧犀利啦，就110萬，有10%+嘅增長， 係 ，OK， 跟住去到2014年咧，1月至4月之間嘅期間咧，勁啊！包括你兩個， 係梗啦。 咁、啊、就有單單喺4月份咧，就已經咧係有146,097人。係啊，減去你兩公婆咧，就應該得95嘅啫。 係啦，即 係咁一單一個月咧都有成40萬。咁原來咧，即係146,000。咁原來喺呢4個月裏面咧，平均嚟計咧，有差唔多接近41萬人咧，去過台灣旅遊。咁而佢哋今年嘅 target 咧，係吸引港澳嘅旅客去台灣咧，原來佢哋嘅 target 咧係130萬。 其實我要咁睇啦，因為咧，即係台灣之所謂即係有咁多人去旅遊，當然有佢本身嗰個自己嗰個吸引處啦。咁其實另外就係因為泰國亦都不穩定，即係成個東南亞國家泰國呢啲首選嘅去啦，即係好多人出門啲僆仔儲完錢之後咧，第一個地方多數就泰國，因為平 係 嘛，亦都靚，亦都好玩。咁啊變咗泰國出咗旅遊警示咧，咁冇地方去，咁啊梗係。次選一定台灣噶啦，因為佢亦都 菲律賓啊冇呢幾年都冇人去噶啦， 菲律賓就嘥氣啦， 所以亦都唔啱， 所以即係 就比較貴啦。 所以即係台灣多咗人去咧，呢、這個亦都不無道理嘅。咁、當然即係都要佢哋嚟香港，即係要吸客 推廣啦。正所謂趁你病攞你命， 係啦。 嗱咁仲有咧，我手頭上邊有張優遊卡，呢優遊卡咧就相當容易攞嘅。 係， 即係如果你係自由行嘅話咧，嗱優遊卡就即係相等於香港八達通啦，嚇。咁咧就只要你出示機票，訂房嘅電子機票都得噶啦。 係， 咁啊訂房嘅記錄， 係 入台證， 係， 咁你就上到去觀光協會咧。咁你就可以免費攞張優遊卡， 有幾多錢㗎？ 優遊卡裏面有50蚊台幣嘅面值。咁就如果你去到台灣之後咧，即係你上網都睇到啦，即係台灣而家台北咧好多地點咧都有單車租嘅。係 ，OK。咁你去到即係觀去佢嗰個優遊卡公司嗰度咧，登記咗你張卡，因為每一張卡咧都有個而家有個叫做 獨特編號， 獨特編號嘅。咁啊香你登記咗之後咧，就等於你個人嘅優遊卡， 係個人八達通啦，等於 係啦。咁你連租單車都得。 係咁啊，見到啲單車即係泊喺度咧，就你就攞去嘟嘟，咁啊攞張單車就可以踩30分鐘。 租一日都得。 好似唔得嘅， 得而家得， 俾錢都要， 俾錢，俾錢， 30分鐘免費， 30分鐘免費，即係全日都似唔知50蚊啫嘛，今日聽佢哋講，50蚊啫嘛， 去到相同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泊車地方咧，你泊埋佢，咁啊搞掂㗎啦，咁 扣錢， 就好方便嘅， 好方便。 有啲譬如我上一次四月份啦，我同太太去到關渡大橋個關渡海濱公園咧，屌我行完先至冚家行到兩公婆伸咗身咯，臨走先發覺，屌有單車攞我喺度啊，哭你家人！ 佢嗱仲有呢張八達通咧，呢張優遊卡咧 可以充值嘅， 可以充值嘅。咁以前咧就係喺台北先至啱使。咁但係咧，而家全個台灣咧，幾乎都可以。 係因為有啲，因為優遊卡有佢早期咧，就嗰、那個嗰、那個網絡未必做得咁好啊。咁樣咧，台北你譬如71買嘢，咁你喺台北先買到嘅啫。你去到高雄，屌你想咗嘟卡，就嘟唔到嘅。 咁而家幾乎係全個台灣都用到㗎。 咁可能有部分仲有少少部分省市未得啦。 係啦，咁就嗱呢樣嘢要讚讚連勝文啊。連勝文當年 董事長啊嘛， 董事長 佢嚟香港吸咗經驗嘅 ，copy 吸咗經驗，咁啊呢個經驗帶翻台灣啦，咁啊發揚光大啦，係咪啊？呢個即係當年我其實都即係都好反對呢張八達通嘅。 哇，唔係啊，大佬都係啊， 因為點解你淨係俾佢做咧？ 唔係我淨係反對咧，佢收我50蚊咁冚家產到而家未俾我。 係呢世你都唔使再攞啦，翻 即係除非我以後唔用。 唔係咯， 係嘛？我嗰50蚊做咩咧？我唔知佢做咩喎，大佬。 呢50蚊咧就係嗰個開發費用。 屌，大佬，你真係攞咗我5蚊冚家產，你又唔俾我喎，你又攞買嚟生息喎。 我當年即係呢個題外話咧，當年我點解會反對佢咧？咁當年咧，即係佢香港幾大嘅交通公司包括中巴中巴部分，中巴執笠啦，準備九巴啊、城巴啊、油麻地旅遊咁地鐵公司啊咁幾間公司夾粉做一間新嘅公司出嚟。咁大佬你做生意你自己要俾錢㗎嘛，係咪？咁佢將佢營運基金裏面攞錢出嚟去成立咗一間新嘅公司出嚟，跟住賺你嘅錢，為咗處理嗰啲硬幣嘅 錢。咁你而家攞咗八達通之後，你唔使處理啲硬幣㗎嘛，係咪？ 咁你應該你慳咗啲行政費嘛，係咪先？咁點解又要收我50蚊呢？同埋就係你獨家做喎。咁當時呢仲有一間即係仲有啲公司叫威撒公司，嗰啲 Visa。是不是咁就但係獨家俾你做，咁點解可以你 咁佢而家嗱整整下，而家就好多大廈嘅出入啦，係嘛？小學嘅出入啦，啲學生出入啦，都係靠八達通嘅嘢 大佬。唉，總之就太多嘅呢、這個，即係呢個咩啦？ 即係太多方便都唔記得反對佢啦。 唉，唔記得反對你而家即係幾乎。每個人都有最少一張，最少一張。咁有啲係翻工咧，另外一張啊，咁樣係嘛？即係古靈精怪。 好，講完你台灣旅遊。 嗱，仲有優惠嘅喎。仲有兩項優惠咧，就關香港人士嘅。第一， 就是呢原来呢是还有一个推广的计划呢旅行社呢就帮手做紧的。咁就係话呢係买自由行嘅套票去指定嘅旅行社。即係大部分嘅旅行社 ,90% 嘅旅行社都有嘅。你买两日嘅套票指定嘅行程咁佢送一晚。咁呢个是观光 送 一 酒店。 两晚一两日即係你买两晚佢送一晚。 即係三日两夜有一晚嘅酒店会送㗎啦。 係呀。咁当然啦即係仲有一个即係去三次送一次嘅机票。咁你我今日去到观光局嘅时候呢咁啊，觀光嗰個朋友同我講咧，佢好大鑊。有一個咧，因為工作關係咧， 成日飛嚟飛去， 成日飛嚟飛去嘅， 成日換嚟換去邊啊？ 已經換咗兩次啦，換第三次啦。咁佢係咪想即係考慮要設限啊？咁因為冇太多嘅機票可以送俾佢。 但係佢本身冇話要設限。 係啊，就係諗唔到啊嘛。 咁下一次再推出嘅時候再商即係檢討下啦，檢討下啦。 啊，仲有就係即係而家觀光局上面好似變咗個青年中心咁啊！話因為可能時近暑假，咁啊有好多年青朋友去。 咁啊，仲有想去詢問一啲旅遊嘅資料啦， 旅遊嘅資料。我諗 生放緊暑假添啦。 係啦，咁我諗咧就我哋都適應呢個潮流啊。我哋揾日咧揾一啲去自由行嘅。 嗱，簡單啲講咧，屌你講直接啦。你今日上到去觀光局咧，就識咗幾個妹妹仔。咁嗰啲妹妹仔咧，就諗住宜蘭踩單車。咁你諗住咧，揾一集咧，就請嗰幾個妹妹仔上嚟咧，就即係喺分享佢哋踩單車嘅樂趣。 旅遊經驗。 呢個係我哋嘅主。 屌你唔好講到咁隱晦先得㗎，喂！我真係當你溝到女㗎，大佬。 咁都仲有啲姜味力嘅，係嘛？OK， 咁呢個咧，我哋稍後啦嚇。 好。 咁嚟緊仲有兩個活動嘅喎，15號嚟緊15號咧，就有一個服務座談會。 係。 嗱，呢個服務座談會咧，就喺呢一個係 海華基金會。 海華基金會。 係海防道。呢、這個七樓 海防大廈七樓 係啦， 咁啊啱啱清真寺對面嗰個座啊 ，OK， 即係屈臣氏樓上， 屈臣氏樓上，下晝兩點鐘開始，兩點至四點，咁啊今次咧就係個主辦單位咧就係 衙門 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係啦，衙門辦嘅 係啦。 上一次就我哋自己民間辦，咁啊呢次就衙門自己辦啦。 冇錯，咁啊關心呢、這個即係 服務嘅， 咁啊台灣嘅貿易經濟啊，同香港貿易經濟有咩即係互相嘅互動嘅影響咧？咁啊可以今個禮拜日咁啊去聽聽，咁啊值得大家去睇嘅，因為嗰度啲資料咧，上次佢哋衙門派嚟嘅同事。咁啊，講解得都好詳細。咁啊，如果你上次錯過咗嘅，今次可以去啦。 係啊，係嘛 ？OK 啦。 啊，咁啊，仲有啊，中國文化協會咧都有一個活動話嚇，咁啊比較上即係遠少少啊，6月21號一個電影嘅觀賞會。咁啊，對岸異鄉人。咁啊。 嗱，咁呢個電影會咧，就其實咧就講講一個即係喺台灣。就即係老島嘅一個男人，咁佢就即係諗住去大陸做啲生意嚇，咁啊點知咧就即係諗住去到做完生意咧，即係意感還鄉啦，係嘛？咁點知就係即係去到即係同佢想象咧係完全唔同嘅，因為成個無論文化背景啊等等嘢咧，同佢想象咧完全唔同，咁啊結果咧就蝕到撲街嚇咁啊！就流落咗呢個中國大陸啊，咁啊兩個人啦，一個咧就一個係就台灣去大陸做生意嘅，另外咧就係一個係嫁咗去台灣嘅大陸嘅新娘。 唔係可以咁可以講咧，就係咧呢個女子咧，即係典型嘅打工妹，即係喺內陸。去啲繁華城市打工，咁佢就去到台灣，去到深圳打工， 識咗個台灣人， 識咗個台灣佬， 係啦。咁佢去到之後咧，咁佢就即係因為咧，這個台灣人咧本身自己已經離咗婚，咁有兩個細路嘅，咁呢個女子去到即係嫁到台灣之後咧，又要服侍個公婆咧，又要服侍呢兩個個前。前妻生落嚟嘅兩個小朋友啦， 即係話喺呢個即係兩個唔同地方成長嘅人， 係啦， 而走埋一堆嘅時候， 咁啊，產生咗好多矛盾啦，有好多衝突啦，即係點樣去克服啊？ 譬如佢大陸新娘去到咁，即係自己又生咗個女啦，咁又即係又唔係一個正式嘅公民啦，因為佢冇公民權啊嘛，係嘛？咁啊變咗就產生咗好多即係對台灣嘅一啲現狀嘅一啲唔適應啊！咁你同呢個台商去到大陸嘅唔適應咧一樣啊！咁啊即係一套戲咧就大概70分鐘，咁啊講盡咗呢兩位即係分別就對岸嘅一啲生活點滴啊！咁啊～那個電影完咗之後咧，亦都有個座談會嘅， 有座談會嘅， 咁、啊、有座談會嘅。 咁、啊、就嗱、啊，今次咧就順應民意啊，語言咧 用國語啊嘛， 國語溝通啦、啊、就唔係普通話， 俾我少咗少咗輪啦。 建議啊， 建咩議啊？我直少咗咁啊，即係都啊，從善如流啦，音樂啦， 咪咯，咁啊，從善如流啊，冇本少人啊，咁暴戾做乜嘢？世界盃星期四先開，係嗰啲妖咧就翻開波先妖啊。OK， 咁啊，嗱，我哋啲即係 喂舉辦日期咧，大佬你講完之後， 咪六月二十一號咯， 地點咧、時間咧， 兩點至四點，星期六嘅， 有冇電話查詢啊？ 嗱，查詢咧喺嗱，我哋都鋪埋上去天天天南噶啦，海報嗰度都有講啦，都有寫嘅。OK， 咁啊。主辦單位中國文化協會啊， 咁啊請到一位現在仍然是一個台商的會即係佢就話用即係透過呢、這個網絡去 線上對談， 線上對談啊，即係話可能佢喺大陸咁，即係你對住個cam 咁樣，可能就即係對住佢，但即係傾一傾，即係究竟喺大陸做生意有啲乜嘢，有啲咩苦況啊，諸如此類啦，係嘛？ 咁啊，阿樂小姐親自主持， 係啦，係啦，係啦。 OK， 咁就大家去睇。睇場戲啊！禮拜六係嘛？去睇場戲，跟住咧參加座談會， 都 OK 嘅嚇。咁啊，套戲又唔係太長啦，即係七十分鐘，一個鐘頭零十分鐘。咁啊，因為有我哋移民花協會咧，有時播啲戲咧好 Q 長嘅，大佬過十。一百幾分鐘，屌你仲 完整嘅電影咯、 啊，係，因為佢冇又唔同戲院度偷下片咁樣啊嘛，係嘛嗰啲。 The longest film， 唉， 啱啱過去咗六月六號 ，The longest day 最長嘅一日， 原裝原味咁樣，你就好有時真係太長啦。咁好啦，咁啊， 不過而家都唔興嘅呢啲長片。 都未必噶，都未必噶， 系嘛？ 未必，因为我哋僆仔嗰时咧，最中意遇到啲长片噶，三个钟头片， 三个钟头啊， 唉，屌你，系啦，个价嗰个戏票又冇加嘅，冚家富啊！你三个钟头喺里边睇， 佢中间咪休息几休息成十分钟噶，几耐去拖嚟噶，系嘛？咁啊，即系你讲长片，我谂起嗰套《The Longest Day》啊， 系 啊，啱啱过嘅《 碧血长天》 啊。洛曼蒂敢死隊， 莫洛曼蒂登陸， 登陸 飛翔天， 咁啊改寫咗人類嘅一個即係。歷史 係即係冇呢場，不如場即係冇呢一場即係戰，即係呢個搶灘咧，就即係我唔知道將來發展成點啦。 即係而家唔知變成點啊！ 好啦，咁啊， 七十年前嘅事啊， 講完就我哋講下六四啦，又仲有幾分鐘，我哋都嚇咁、啊、 六四過去 啦，咪嗱咁啊，香港、台灣、澳門都分別有辦啦，係嘛？咁香港又即係維多利亞公園啦，咁啊亦都唔係因為 先講外地先啦。啊！ 邊度叫外地啊？ 即係中港澳台，先講呢個係台灣先啦。 啊，講台灣先咯。 啊，台灣先啦。咁台灣就喺自由廣場啊嘛。 即係中正紀念堂嗰個廣場嗰度。 係，馬英九今年好似都有講嘢喎。 有。 係。年年都講嘅喎。 咁又即係往年咧，老實講就即係除咗第一二年台灣對六四嗰、那個悼念即係比較人多之外咧，其實一路咧去到最少人嘅時候都十幾件嘅啫、 嗯， 十幾條飲為主立足啲牛衣對咗一番咁，咁啊即係今年就你知啊，逢五逢十都係一個大事啦。咁啊，今年廿五亦都係即係透過所謂王丹嗰個民主書院啦，咁啊同埋即係呢班學運個所謂太陽花學運啦。咁啊咩呢個即係其他啲人一齊舉辦，我睇個名單都有成七八個嘅嚇，七八個團體辦，咁啊都有千幾人參加嚇，咁啊黃丹啊吳宇開希啊咁都有上去，黃丹好似冇講嘅，黃丹透過網絡講嘅嚇，咁啊吳宇開有講嘢啦，咁啊即係其他啲所謂太陽花學運嗰啲學生都有上去講嘢啦。咁啊，即係都對呢、這個即係六四廿五週年咧，佢哋自己講自己一套嘅諗法啦。咁、 嗯、 啊，但係嗱，吳宇開就即係比較即係都中肯啲啦嚇，即係 不痛不痒，亦都唔係太过分渲染成个嗰个古仔啦。黄丹就扑街啦，黄丹就多谢呢个民进党为六四咧发声。對馬，因為佢話之前咧，我參之前咧喺馬英九做市長嘅時候咧，我都參加過。到今日咧，我對馬英九好失望嘅嚇，即係呢個係黃丹嘅講法嚇。咁嗱，但係今年咧，馬英九其實嘅嗰個談話咧，其實都係幾針對住六四嗰、那個而家嘅現狀嚇，因為佢話即係喂大佬，你即係仍然係捉緊一啲民運，即係一啲民運嘅維權人士，即係佢話你。即系呢个民权啊，系世界嘅普世价值。即系你到今时今日仍然去，即系去用维稳嘅方法去治理呢个国家咧。即系咁样，你即系同台湾就越行越远啊。台湾已经系喂冇呢啲问题啊，大佬。即系你叫你两岸点样融合啊、统一啊，诸如此类都嘥气嘅，系嘛？我点同你？即系台湾人点信你先得噶？系咪？即系民间有维权。冚家產，你官方維穩，因為呢兩個完全對立嘅，係嘛？咁但係喺今時今日呢個廿一世紀嘅世界社會裏邊嚟講，即係馬英九覺得，喂你如果唔去改弦易轍嘅話咧，即係你好難，即係呢個大所謂大中華嚇，呢個大中華就好難即係傾得埋一齊。咁呢個就係即係馬英九今年個講話，咁即係都比往年係硬咗少少噶啦嚇。 嗯，咁佢作為總統咧就 唔係因為往年俾人哋批評得多，大佬又係啲不痛不癢啊！屌你即係總之你喺做市長嗰時候就好 Q 硬喎，係嘛？幾乎要打到共產黨喎！屌、你一做咗總統之後咧，你 兩個身份唔同， 咁但係 企嘅高度， 但今年我哋明，我哋梗係明啦。但係你今年你都起碼即係會講一啲普世嘅價值，即係你往年連普世價值都唔肯講啊嘛，係嘛？即係你對大陸嘅即係民權咧、人權咧，完全鞭撻都唔敢啊！ 咁所以俾位俾到阿黃丹入啦。 係啊，咁今年就好啲啦，係咪？即係嗰邊嘢都叫 OK 啦。咁啊好啦，咁啊香港就都 澳門啦，講咗 澳門啦，咁啊噴嗱，往年咧就因為。澳門政府咧都怕咗你班友啊！屌大佬，即係雖然好少啫，老實講，澳門得個幾百人嘅啫嘛，係嘛？搞一啲咩圖片展覽啊咁有 曬。幾萬算多嘅啦喎，大佬你真係幾十萬。 咁大佬澳門即係連嗰幾百人都唔想見啊嘛，咁啊趕盡殺絕，即係屌你一到六四依然咧維修。屌你個噴水池維修，冚家產今年就唔敢啦，今年唔維修啦，可能即係沖完立法會之後咧，屌你爬高咗你班友，咁今年就即係都有幾千人參加啦， 三千幾， 咁即係都係，咁可能都係五同五十啊，十五二十嗰啲有關啦，即係可能出年廿六週年又可能又未必咁多人噶啦，但係即係亦都證明呢一個六四嘅燭光喺一般人嚟講係冇熄滅到，即係我哋即係都 即係根深蒂固， 都係海有殼嘅，係咪？即係都仲有好多後生仔啦，係咪？好啦，咁啊，澳門我哋講完啦， 咁啊，大陸啦， 嗱咁啊，台灣啦，就佢話路嗱，佢哋搞即係呢班友喺嗰個自由廣場搞一個叫路過天安門，就人人坦克人， 係吞 man 啊，咁啊，即係擺咗架坦克車度啦，係咪？咁啊，即係。 今年 大家都路過天安門咁， 大家都係幾乎用呢個主題啦。 啊，咁啊，咁啊好啦，咁啊講翻香港咯喎。 咪講大陸先啦。 大陸有咩搞？ 大陸有。 屌，大陸著黑衫咯。 有著黑衫運動啊嘛。 著 黑衫咯。嚇，咁咪即係天安門嗰度咪一見到你 著黑衫咪周你咯， 咪周你咯。咁仲有就係即係啲外籍嘅學生、港澳嘅學生、港澳台嘅學生。就被人請曬旅行啊嘛，喺六四期間被旅行啊嘛，咁呢啲都要講嘅，咁佢都係即係呢個係官方嘅紀念六四嘅一個活動， 即中共叫我哋放低六四嘅包袱。其实最放唔捻低系佢， 唔系佢都放低啊， 唔系佢都放，最放唔低系佢啊！屌你个成日孭住个包袱冚家铲，总之你哋一有啲咩就触动个神经，佢就嚟噶。 唔系，咁佢咪请晒你哋去旅行咯，系咪？佢用呢种方式嚟纪念六四啊嘛，即系提醒你哋六四嚟啦咁样啊嘛，系咪？天安门母亲唔可以翻屋企啊嘛，系咪？即系佢就提醒住咧，呢班人一翻唔到屋企咧，又被请旅行咧，即系话到六四啦咁样。系嘛？ 咁啊， 香港啊， 香港啦，系嘛？咁啊，香港就即系呢个维园嘅烛光嗱，有人就话，即系嗱官嗱呢个 支聯會的官方就話180,000人，咁警方就話98,000啊。 唔係，呢個又即係 一半啦。 睇你信邊個啦？ 唔理佢啦。咁但係有啲嗱，我都聽到好多咧參加個維園人咧，佢話根本就唔止180,000添，180,000計少咗嘅。 因為入場 有啲係入唔到場，有啲係根本即係往時嗰十幾萬嗰個球場，我哋坐過噶嘛，係嘛？屌，係即係感覺到嗰個人數係幾多？ 冇過十幾萬人。 咁啊變咗咧，就有啲人話即係超過20,000啦。咁呢個唔好理噶啦。咁總之180,000都係一個非常之， 就算係18,000都係一個 驚人嘅數字㗎啦。好啦，咁啊，呢個普羅同熱血就喺呢個尖沙咀就搞咗個啦，係咪？ 咁嗰度又接近10,000人， 就俾人哋又話咩分散啲人啦，咁結果就維園冇分散到。 李卓人就係話共產黨最高興啦， 係啦，咁啊，喂，咁啊，結果冇啦，係咪？結果你嘅人數仍然咁多。這個尖沙咀都好多人， 18,000 人，即如果場地好啲嘅話，我估應該超過萬。 唔係，即係咁講啦，我 嗰場地已經好好嘅 喎。如果仲佢中間仲隔咗個水池，係 啊，又水池又剩，屌你啲人，即係你同嗰個台有疏離感咧，你就冇咗嗰種癮嘅，係 啊， 係嘛？你一日呢啲嘢隔咗你。系嘛？咁你中間又冇啲音響又唔得，哇！我哋企到 因為個音響就係冇雨，有成7,000多人嚟啊嘛。 我哋企到鐘樓嗰度，我都聽唔到你講乜嘢，係 嘛？ 即係你諗下喺事前俾人恥笑，係話500人話你叻啊嘛。 我嗰日死咗未啊？嗰日 喂，屌！我嗰日做完節目，我就同鬱敏講咯。我話如果500人你冇撚搞啦，第時你搞嚟托塵咩？嘥氣啦，係嘛？屌！如果真係500人，我唔搞噶啦。 咁嗰台音響就預幾千人，就冇遇到係7,000多人。 同埋我哋企到去呢個鐘樓嗰度咧，又隔咗個鐘。鐘樓啦，咁你音響又唔好啦。 我就會覺得咁睇啦，即係如果我做主辦啦，你係180,000人啦，我信你嘅。OK， 唔係咁呢個你 OK 嘅，呢個 我信嘅，真係 即係我咁樣睇嘅。嗱，你180,000人，因為你搞咗25年。 係。 咁呢度新辦嘅接近10,000人。 係。 嗱，我講話接近10,000人，咁 OK 咯啩？你1/18。 喂，咁佢。喂，你7,000可以講接近100,000，咁佢可以講接近200,000噶咯。 喂，我哋 positive， 即係用你嗰個講法啦。 我哋嘅 positive 其實，即係我只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其實香港人紀念六四，對六四呢件事嘅話嘅人咧，係唔止咁少人嘅，即係唔止咁少人嘅，即係你話佢哋激進民主派，你唔喜歡啲激進民主派都好啦。咁佢真係差唔多接近10,000人啦。咁你當日流水柴咁流噶嘛？ 因為咧，亦都咁講啦。有啲係未必係一定即係認同你嗰個大會嗰個講法。不過佢就真係唔中意支聯會。咁佢咪嚟呢度咯，係嘛？咁可能佢屌參加完呢次之後，佢又唔中意呢度，我又翻 唔中意啊？ 或者？屌你兩個我都唔中意，我自己又搞另外一壇。 唔好忘記咗第三個地方喎，上水喎。 上水有啦，九龍公園我聽講都有嘅。 上水有即係成100人 嘅。係啦，咁即係冇所謂嘅，遍地開花咯，係咪冇問題嘅？即係 就唔係李卓人講嗰種，就話共產黨最高。 屌你即係你唔係你 即 係 點樣講住本土民主反共，跟住共產黨最高。 你可以唔認同本土民主反共，你第二年咪唔好嚟咯，或者話屌我唔滿意嗰個講法嘅咁。 其實遍地開花同埋多個選。 咁仲有一個刺激嘅，仲有一個人數嘅刺激嘅，就係嗰班咩李思煙啊， 哦，高達斌嗰啲啊，吳家產， 6個8個10個嗰啲， 哇！屌你，喂，真係我發覺真係香港公安啊！屌你，我平時真係我真係唔叫公安，真係叫警察嘅，啊，警察叔叔真係都維持治安。哇！嗰日你直情係保護住呢班冚家產，屌啦，兩層鐵馬你哋。公安就企喺鐵馬中間， 19幾人。 屌你！然後我哋係完全埋唔到個佢個冧家產喺裏邊挑機喎，你入嚟打我啊！我屌你老母！你冇差佬冇鐵馬，我真係揼柒咗你啦！冚家產，你真係你喂保護住你，你係講嘢。咁你出嚟啊！嗱，屌你老母！ 即係佢哋受保護動物， 係啊， 圍住。 喂，我哋蘭花啲老友，屌到個撲街，係嘛？一路啊，你先下面屌你老母啫！嗱，我真系粗啲啦，真系冇办法啦，真系唔系表达唔到当日嗰种气氛啊！呢个高大班咁样，下面一齐成千人屌你老母咁，下面啊嗌都几开心吓。咁佢里边可能俾人屌 到边度开心？即系咁讲啦，你喺文字上边啊，都图片上边你表达唔到呢啲嘢啦。咁喺即系喺媒体上边咧，就高大班呢个扑街咧，就确实系刺激咗啲即系平时都唔出嚟啊。咁嗰啲朋友咧都出咗， 咁呢啲都係少數嘢。咁但係即係呢班冚家產咧，即係咩李思煙啊，咩高達斌啊，咩傅振中啊， 攞戒刀嗰個， 即係呢班冚家產咧，即係老實講。 小丑跳梁我都形容得即係都形容 得。係 Mile 啦咁。 係。 你睇下琴日喺城市論壇攞戒刀。 喂攞戒刀屌你唔拉佢你真係。 唔拉得㗎。 你真係。你話你話呢啲唔係又唔係香港公安去保護佢哋？屌你！ 即刻有網民就係講話，哇！嗰、那個年青人同嗰個老婆嗌交，戒刀 打三槍，係嘛？屌、 啊、 你老母！你個冚家產，你唔打三槍，你都拉佢啊！唔拉， 勸喻佢收刀走開。 唔係啦，如果呢即係呢個仆街咧，即係呢位朋友嗱，姑且稱呼啊。如果有位朋友係所謂激進民主派嘅分子嘅話咧，仆街啦！起碼有四件藍帽子咧，滴咗佢走。 入得噶啦，你帶刀出嚟，你係冇解釋噶嘛？你冇原因帶把解刀出嚟嘛？ 佢仲扮小丑話跪，即係跪低喺度，誒雙手奉上嗰、那個嗰把戒刀，係嘛？即係邊個咁樣噶？係咪？仲有一件即係離更加離譜嘅，即係冇腦嘅人先會做嘅。佢共和國嗰只代表歌。晚晚六點半你聽嗰只，咁啊嗰晚喺度大家嗌交喺度嗌交嘅時候，你就喺度 因為佢唔撚夠你嗌啊嘛，咁佢咪有播《義勇軍進行曲》咯。 你播呢只歌出嚟，你咪侮辱咗呢只歌咯，邊咁冇腦嘅啫？係咪先？係咪？我絕對唔相信咧，嗰班即係撐住龍思琪嗰班朋友咧，用大英帝國嗰只。 個 歌咧，歌頌女王嗰只歌咧，嚟到同你對唱，嗰啲歌唔係隨便拎出嚟噶嘛，係咪啊？啱啱先？咁你喺呢啲咁嘅場合裏邊，你同人哋嗌交鬥嘴嘅時候，你拎出嚟播，你咪侮辱咗呢只歌咯。咁所以呢班人係冇腦嘅。是 吧，即是咁讲呢个歌应该攞嚟侮辱嘅，咁 攞嚟侮辱 嘅。唉屌咁佢哋攞嚟自己侮辱㗎嘛。咁你话个歌嘛，屌咁我哋屌嘅，咁佢攞出嚟俾人哋一齐屌舞囉。 我唔清佢叫国歌呢啲。 即係咁佢哋称为国歌嘛，我哋就只要见到个屌咁，咁我播咪啱囉。 又俾人笑囉。 咁好啦，咁即係咁有啲人就话喂屌你七千人咁搞咩呀，咪又系即係唱歌跳舞咁跟住解散，咁唔系喎。一解散完之后郁敏指示咗成班友冲晒。在這個廣東道 建議啫， 咁啊去曬， 全部人都去， 咁去曬，即係都冇七千都有五千啦，係嘛？即係幾乎成個廣東道基本就塞到爆曬嘅，咁亦都即係令到差佬就即係措手不及啦，係嘛？屌佢都諗唔到有一招咁樣嘅， 立即扯旗啦，警方 我都冇預備你班友咁衝咗嗰邊， 快閃， 咁啊即係都係一個宣泄嚟嘅咧，係嘛？都係宣泄嚟嘅，即係你話有冇用梗？冇乜用，有冇用啊？咁起碼嚟講，都叫做有啲行動做過，係嘛？唔係話真係唱歌跳舞解散。 喂，唔使商量下，使唔使去佔廣東道嘅咩 ？D-Day， 大家要商量下先噶嘛，係嘛？ 好啦，咁即係六四又啱過咗啦，係嘛？咁即係各有各做啦，我都係咁講啦。咁見仁見智，你中意去邊度，我哋都基本上我就冇乜所謂，我唔會因為我喺呢個 My Radio 做節目，咁我就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支持呢、這個本土民主反共，唔一定嘅嚇、啊。即係六四，你覺得係需要有，你需要有啲激昂嘅有啲宣泄嘅。咁去尖沙咀，你覺得我需要係默默地嘅、沉默地流下眼淚嘅，咁咪去銅鑼灣咯。或者你中意幾條友切 check 下，講下六四嘅古仔嘅，咁咪去上水或者去九龍公 園。但有種講法就係去維園，每一年就係執劑鴉片喎。 有嘅，但有啲人可能真系需要咁样嘅，即系我又唔否认有啲人需要咁样嘅，即系佢未必需要有啲好激昂啊，有啲好即系好挑衅性嘅讲话，咁佢真系可能去到咁对住蜡烛上面播住江河水，咁以前阿华叔咁拎住个花圈去到呢个所谓英雄纪念碑嗰度，咁一路播江河水，咁即系你嗰个咁嘅凄惨嘅场景，系令到令我眼泪咧就不觉。 系最紧要就系冇错，要唱啲哭丧咯。 啊，屌你冇！ 唉，似乎我真系要点一只歌俾大家听啦。 好啦， 阿芬妮嗰只怀缅过去啊。 好啦，咁啊六四讲到呢度就都讲完啦。咁啊，我又播一首咧，就最近都好 hit 噶啦。咁啊，即系烂苹果咧都力推嘅。咁我觉得呢首歌都系真系几好听嘅。咁有啲人又话：，屌你揾啲细路仔嚟做呢个政治工具，咁咪。咁一把天籁嘅聲音，去唱出一啲香港人嘅心聲。 屌乜嘢都有人講啦。 咁啊，即係咁啊，咁啊， 即係總之覺得自己做得啱嘅，咁你咪做咯。 咁我哋聽一聽啊，呢首叫做《孩子們誰還未覺醒》啊。咁啊，呢首歌非常之好聽，大家聽完首歌翻嚟。 可成，天上有权，怀有心可作决，谁要认命任性？试问谁能未觉醒？听真那自由在奏鸣，激起在难违背的那份良知和应，为何美梦仍是？